金志文，远走高飞。 拥挤的城市布满了虚伪，何必去辩解是错我是对，就让一切回归那自由的感觉。如果迎着风就飞，俯瞰这世界

到现在自由也会给你的，薄情是我，长情是我，好吧，白水一样的我，那就忘了我。就是摩羯座的小女王， 不用没关系，就让我一直高冷一直任性，什么执着工作起来不要命，我就是摩羯座，管你开心不开心，摩羯座是不是要做工作狂，反正你若不爱我更要活出个模样，是摩羯座的小女王，

恋恋爱，写下跟你的精彩，黑键白键敲出的都是一幕幕我们的爱，我只想谈谈情 酒，记得带懂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。